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他梦想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他执着于一个儿时的追求。 那五颗被扔到水井里的秧苗，就是他的研究成果。 他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并因此享誉世界。他却说，他只是个喜欢做梦的农民。 身为科学家的袁隆平，为什么会执着于一个听起来就不太靠谱的梦想？ 十年追求，十年坎坷，十年执着，是什么让他义无反顾坚持再坚持？ 脏乱差的乡村景象完全颠覆了袁隆平心中的田园生活。 面对冷眼嘲笑，他一笑而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淡然处之。 袁隆平为了实现这个梦，付出了很多代价。 当梦想照亮现实，袁隆平用灿烂的笑容面对人们。档案正在为您讲述现代神农袁隆平的田园梦。 袁隆平的灵感，没错，这张照片上的就是袁隆平发现的那颗个子很大、鹤立鸡群的水稻，也是袁隆平发现的第一颗天然杂交水稻。正是因为杂交的存在，才会出现同一株水稻的种子中有高低美丑之分。袁隆平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杂交水稻是如此有优势。从此以后，袁隆平终于不再像个迷途的羔羊一般，他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了。他要研究杂交水稻。自从决定研究杂交水稻以后，袁隆平的身边讽刺声也就开始不绝于耳了。他一天到晚的蹲在水稻丛中寻找合适的品种，原本白净的书生变成了黝黑精瘦的农民。很多人就在背后偷偷的议论说，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都快研究成神经病了。 袁隆平本是城市里养尊处优的小少爷，但自从他开始研究水稻起，就变了个人。他天天蹲在稻田里对着水稻唠唠叨叨。4年的时间过去了，水稻研究没有进展不说，连终身大事也都给耽搁了。到了34岁才张罗结婚。妻子邓泽原本是袁隆平的学生，因为对农业研究的兴趣，让两个人走到了一起。于是谈了不到一个月的恋爱，两个人闪婚了。袁隆平的这个举动也在当时引来不少旁人的闲言碎语。 面对他人的非议，袁隆平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他沉浸在自己的研究里。他还跟年轻的时候一样洒脱自在，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也正是因为他这种散漫自由的个性，让他差点遭了殃。 闲言碎语不绝于耳，袁隆平遭受冷嘲热讽，是什么让他重获认可？ 答案就在我们面前的这份档案上。 4年劳动成果却遭遇灭顶之灾， 袁隆平的脑海中顿时一片空白。 是放弃还是继续研究？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袁隆平平时大大咧咧的，不注意言辞，说话也很随便，再加上他只知道闷头在地里鼓捣水稻，不关心政治，造反派很容易就抓住了他的把柄。他们当时正愁找不到批斗对象呢，自由散漫说话随便的袁隆平理所当然的成了靶子。造反派把批斗袁隆平的大字报都贴在墙上了。就在第二天，袁隆平要被抓走去进行批斗的时候，上级领导突然说放了他，不批斗了。 还关照他要继续杂交水稻的研究。在这之后，学校还专门分了一块地给他种水稻，让他大大方方的做研究。这是怎么回事呢？答案就在我们面前的这份档案上。这是来自湖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一封公函，一起来看一看。上面是这么写的：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载有你校袁隆平同志所写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我们认为这项工作意义很大，在国内还是首次发现，估计将是培育水稻杂交优势种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如果能够成功，将对水稻大幅度增产起很大作用。国家科委九局曾于去年给我委来函问及有关情况，并责成我们予以支持。这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就是袁隆平的救命稻草。在安家农校收到这封公函之前，国家科委九局看了袁隆平写的一篇名为《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决定要大力支持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项目。因此，在国家科委九局的授意下，湖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才向安江农校发了这封救命的公函。 杂交水稻其实就是雄性不孕株的后代，它与其他水稻的区别，简单说就是一个近亲结婚，一个是自由恋爱。因为水稻是雌雄同体，就如同近亲结婚一般，自个儿便能繁殖后代，产生种子。而所谓的雄性不孕株却不是，它的雄性功能退化，只能与无血缘关系的水稻结合，产生种子。与近亲结婚相比，它的后代自然有很大的优势。可袁隆平要找的雄性不孕株的后代必须都是雄性不孕株，想要找到这种水稻谈何容易。 得到了国家科委的支持后，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便开始了寻找和培育雄性不孕株的工作。1968年春天，他们把在广东南海试验田里种植雄性不孕株的700颗种子撒在了试验田里，这些种子也不负众望，长出了嫩嫩的幼苗，一切都欣欣向荣。但意外也就在此时发生了。1968年5月19日的清晨，一场大雨过后，袁隆平照例来到试验田勘察幼苗，可是走到试验田时，眼前的一切让袁隆平傻了眼。好好的700颗秧苗，一夜之间被人拔了个精光，所有秧苗都不见了踪影。袁隆平的脑海中顿时一片空白。这700颗秧苗是1964年以来袁隆平发现的第一颗雄性不孕株后，一期又一期好不容易才培养出来的。这批秧苗要是全部被破坏了，就意味着这四年来的研究成果全都泡了汤。事情发生之后，袁隆平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一头便晕倒在了妻子邓泽的怀里，晚上还一直噩梦不断，口中反复地念叨着秧苗啊秧苗。袁隆平一向以乐观洒脱示人，而如今这700颗秧苗毁于一旦，让这个男人第一次感到了绝望。是谁毁了这些秧苗？目的何在？这些通通都是未知。518秧苗被毁案至今悬而未解。面对莫名而来的骚扰，袁隆平感到十分的后怕。凶手如今还逍遥法外，要是以后再跑来捣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为了防止再有人来破坏，袁隆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36计走为上。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更何况要寻找合适且稀有的雄性不育株，学校这一亩三分地远远不够，必须得撒开大网才能捕到大鱼。 袁隆平和助手干脆带着5颗幸存的秧苗离开了安江农校，离开妻儿老小， 从1968年到1970年，短短两年间，他们跑遍了湖南、云南、海南、广东和广西省，去寻找雄性不孕猪。然而，山南海北都跑遍了，也没有找到一颗合适的雄性不孕猪。 这期间闲言碎语又一次沸沸扬扬，许多人说袁隆平他们是科学骗子，骗国家经费。面对那些出言不逊的言论，袁隆平一向是不予理睬的态度。但是无形中的压力蜂拥而来。 从1961年袁隆平发现第一株杂交水稻开始，十年间他在各地的农田中穿梭，努力寻找合适的水稻。然而此时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袁隆平带领的研究小组感觉十分孤独，但他们仍旧在苦苦支撑。在云南期间，他们遇到了里氏7.2级的滇南大地震，在地震中他们冒险冲到危房中救出了珍贵的种子。在路途中，袁隆平为了催芽，把种子绑在腰间，用体温温暖种子。 我们呀，是怀孕了啊！我们这是上海南生儿育女去。哎，别来，跟你开玩笑呢。哎，给您看看， 这个，这是什么？好稻种，我们正用自己的体温啊，赶紧催芽呢。 长此以往，落下了妖疾。然而这些努力却不见一点成效。 袁隆平原本怀揣着一个美丽的田园梦，一个浪漫的禾下乘凉梦，但在那时能够实现梦想的杂交水稻研究已经陷入了窘境。袁隆平年轻时候做过的田园梦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仿佛还是一片渺茫。1969年，袁隆平和他的团队来到了云南沅江，已经跑了很多地方的他们深感疲惫。袁隆平觉得不应该再盲目的寻找了，应该好好的想一想未来的方向了。他召集助手开了个会，会上大家讨论起国外成功的案例，袁隆平忽然从中悟出了问题的所在。国外成功杂交的高粱品种是南非与北非高粱杂交，多年来袁隆平寻找的水稻都是人工栽培稻与人工栽培稻之间的杂交，基因相近。会不会这就是他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雄性不孕猪的原因呢？于是袁隆平决定改变策略，寻找野生的稻谷，而转机也在此刻出现了。 1970年11月23日，海南南湖农场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带着袁隆平的助手去农场寻找合适的水稻。他们来到一片水坑沼泽地段，这里生长有大面积的普通野生稻，当时正值野生稻抽穗扬花的时候，能很好地观察到野生稻的雌雄发育情况。袁隆平的助手拿着放大镜一个一个仔细寻找，发现了一株非常合适的稻谷。风餐露宿，探寻水稻，袁隆平走遍山南海北。 袁隆平当时把所有的研究希望都寄托到了这颗叫做野败的水稻上。 稻草增加，稻谷减产，冷眼、嘲笑、质疑纷纷袭来。 要不要终止杂交稻的研究？ 袁隆平如何应对？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此时的袁隆平还在北京请教专家，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他立即赶回了海南三亚。通过检测，袁隆平确定这三株水稻就是花粉败育的野生稻，简称野败。袁隆平当时把所有的研究希望都寄托到了这颗叫做野败的水稻上，当然这颗水稻也没有让他失望，成为了实现袁隆平 禾下乘凉梦的福音。 第二年，也就是1971年，袁隆平和助手们将野败的种子种在了试验田里。秧苗长出来后，袁隆平笑了，这些野败子女终于不再像他发现的其他水稻的后代那样高高低低参差不齐了。看到眼前的情景，袁隆平心里突然有了底，野败会让杂交水稻的研究走出困境。 袁隆平本以为如释重负了，可面对地里的水稻他又沮丧了。为什么呢？这地里的水稻虽然一个个都长得高大威猛，可一眼望去全是绿油油的叶子，没见到多少稻穗，收割上来一称，稻草竟然增加了 80%， 稻谷呢反而减产了。这可麻烦了，因为袁隆平的一个助手已经跟上级吹嘘说杂交水稻有多么多么的高产，很多人都翘首期盼着杂交稻的诞生，可如今牛皮已经吹出去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这可如何是好呢？最担心的事儿果然还是来了，袁隆平收到了上级通知，要为此次事件专门开一次会，内容就是要不要终止杂交稻的研究。会上大伙闹哄哄地讨论一番之后，轮到袁隆平发言了。他稍微想了想，说了几句话，也就是这几句话再一次解救了杂交水稻研究。 到底要支不支持搞杂交稻啊，是吧？我那个吹牛皮那个我那个助手那个躲那个锅上不敢发言，后来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一句话都把我说服了。我说从表面上看我们这个试验是失败了，从本质上看我们是成功的。 为什么袁隆平这么自信呢？关于这个会议讨论的过程，在电影《袁隆平》中有很生动的表现，我们可以来看看袁隆平到底是怎么说的。 说句玩笑话吧，这人就是不吃草，这人要是吃草的话，袁组长的杂交水稻倒是前途无量啊。 从表面上看，我承认我们的实验失败了，但是从本质上看我们成功了。至于优势是体现在稻谷或者稻草上，那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改进它的亲本配种，我相信稻谷也能增产70%。 最关键的时刻，袁隆平洒脱乐观的一番话说服了上级领导，杂交水稻的项目得以继续。第二年，也就是1973年，袁隆平更改了与野败配种的水稻，终于获得了成功。这一年，全国各地的农业工作者纷纷慕名而来，到袁隆平的杂交稻基地学习，杂交稻技术也很快被推广到了全国。 如今袁隆平的杂交稻平均亩产已经从2000年第一期的700公斤达到去年的988.1公斤，如若全球投入生产，可以多养活7000万人，这是他年轻时的梦想。然而袁隆平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些年袁隆平痴迷于杂交水稻，连父亲去世他都是事后才知道。从1964年到1990年，这26年间是研究杂交水稻最关键的年份。袁隆平因为要研究不同地区的不同水稻，常常要跑到外地，几乎与妻子分居两地。他对于家人的愧疚很深，但他对世界的贡献很大。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越长越高，稻穗也越来越长。此刻距离袁隆平的那个禾下乘凉梦越来越近了。袁隆平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人不但能养活自己，而且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为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做出贡献。20年前，也就是1994年，有个美国人发出过这样的疑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20年过去了，现在杂交水稻已经在中国得到大规模的种植，再也没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了。2007年4月29日，袁隆平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在颁奖那天，在美国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长希瑟罗纳只用了一句话就完整的总结了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的意义，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他说，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袁隆平从一个贪玩的小孩成长为现在的杂交水稻之父，都起源于他的一个美丽的田园梦。如今已经名利双收的他，还是和当初那个乐观洒脱的少年一样，质朴幽默。 毛主席讲的，人怕出名猪怕壮呢，这个人出了名就麻烦了，是吧？个个人认得，是吧？好多人遇到了中央小伙啊，问我是不是袁院士啊，说袁老师啊，哎，我就也不敢说不是，也不敢说是，我说有点像，有点像。 有人问袁隆平是不是该考虑退休了，他却说早着呢，有人给我算过命，能活到98岁，我还有15年可以工作，我还有一个禾下乘凉梦，我希望杂交水稻能覆盖全球，可以多养活4亿到5亿人。 如今84岁的袁隆平听力慢慢下降，因为常年下田，袁隆平皮肤黝黑，棕色的斑点出现在眼角和颧骨上，岁月让他1米7的身高降到了1米65。当他大笑起来时，风箱般的嘶嘶声会出现在笑声的尽头，但是他从来不服老，他常常戏称自己为80后，身边的人都尽量避免在他的面前提老字。袁隆平仍旧每天都要下农田看一看走一走，一有空便和家人打球游泳。 2008年3月30日，袁隆平获得2007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对于这个奖项，袁隆平谦虚地说，堪称影响世界的华人，应该是指那些对世界经济、社会乃至人的观念产生影响的华人。对于自己获得终身成就奖，袁隆平是这么说的： 8个字吧，叫做知识汗水啊，灵感机遇。我认为呢，我们搞实际工作的啊，是汗水，就是实践是最重要的，是吧？书本很重要，电脑也很重要，但是呢，书本里面种不出水稻，电脑里面也种不出水稻，只有在试验田里面才能种出水稻。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